月光下，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，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朵八，赛罗赛罗的赛

个笑容更明亮。哎，别问何来的何方，青春要为你疯狂，为你孩子的梦想，为你山野的芬芳，让希望长下根，让幸福快快长， 心，凭借你的身份，你